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七章分院帽第十七集。 大门立时洞开，一个身穿翠绿色长袍的高个黑发女巫站在大门前，她神情严肃，哈利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可不好对付。 一年级新生到了，麦克教授， 海格说。 谢谢你，海格，到这里就交给我来接走。 他把门拉得大开，门厅大的能把德斯里家整栋房子搬进去。像古林阁一样，石墙周围都是熊熊燃烧的火把，天花板高的几乎看不到顶，正面是一段豪华的大理石楼梯直通楼上。他们跟随麦格教授沿石铺地板走去，哈利听见右边门里传来几百人嗡嗡的说话声，学校其他年级的同学想必已经到了，但是麦格教授却把一年级新生带到了大厅另一头一间很小的空屋里。大家一拥而入，摩肩擦背地挤在一起，紧张地仔细凝望着周围的一切。 欢迎你们来到霍格沃茨， 麦格教授说， 开学宴就要开始了，不过在你们到礼堂入座之前，首先要确定一下你们各自进入哪一所学院。分院是一项很重要的仪式，因为你们在校期间，学院就像你们在霍格沃茨的家，你们要与学院里的其他同学一起上课，一起在学院的宿舍住宿，一起在学院的公共休息室里度过课余时间。四所学院的名称分别是格兰芬多、赫奇帕奇、拉文克劳和斯莱特林。每所学院都拥有自己的光荣历史，都培育出了杰出的巫师。在霍格沃茨就读期间，你们的出色表现会使你们所在的学院赢得加分，而任何违规行为则会使你们所在的学院减分。年终时获最高分的学院可获得学院杯，这是很高的荣誉。我希望你们不论分到哪所学院，都能为学院争光。过几分钟，分院仪式就要在全校师生面前举行。我建议你们在等候时好好把自己整理一下，显得精神一些。 他的目光在纳威的斗篷，斗篷带系在左耳下边，和罗恩鼻子那块脏东西上游移了一下。哈利紧张地拼命把头发抚平。 等那边准备好了，我就来接你们。 麦格教授说。 等候时，请保持安静。 他离开了房间，哈利这才吐了一口气。 他们怎么能准确地把我们分到哪所学院去呢？ 他问罗恩。 我想总要通过一种测验吧。弗雷德说很疼，可我想他是在开玩笑。 哈利心里猛地一颤，做测验，在全校师生面前。可他直到现在连一点魔法也不会，究竟该怎么办呢？来到这里时，他根本没想到还会来这么一招。他焦急地看看周围，所有的人也都惶恐不安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赫敏口中念念有词，在飞快地背诵他学过的咒语，拿不准该用哪一道。哈利尽量不去听他背诵，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过，从来没有。即使他把学校报告书带回家交给德斯里夫妇，报告书上说他把老师的假发套变成了蓝色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门，麦格教授随时都可能回来带他去面对毁灭。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，吓得他一蹦三丈高，他背后有几个人还高声尖叫起来。他吓得透不过气来，周围的人也是一样，从他们背后的墙上突然窜出二十来个幽灵。这些珍珠白半透明的幽灵一边划过整个房间，一边交头接耳，但很少留意这些一年级新生，他们好像在争论什么。一个胖乎乎的小修士模样的幽灵说， 应当原谅，应当忘掉。我说我们应当再给他一次机会， 我的好修士，难道我们给皮皮鬼的机会还不够多吗？可他令我们都背上了坏名声，你知道，他甚至连一个骑马的幽灵都够不上。我说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 一个穿轮状咒灵紧身衣的幽灵突然发现了一年级新生，没有人答话。 新生哟， 那个胖修士朝他们微笑着说， 我想大概是准备接受分院吧。 有些学生默默地点点头。 希望你们能分到赫奇帕奇， 修士说， 我以前就在那个学院。 现在朝前动动， 一个尖利的声音说， 分院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麦格教授回来了，幽灵们飘飘荡荡，鱼贯穿过对面的墙壁不见了。 现在排成单行， 麦格教授对一年级新生说， 跟我走。 哈利觉得两腿像灌了铅一样难受，可他还是站到了队列里，在一个淡茶色头发男孩背后，而他的背后是罗恩。他们走出房间，穿过门厅，再经过一道双扇门，进入豪华的礼堂。哈利从未想到过竟会有如此神奇美妙、富丽堂皇的地方。学校其他年级的同学都以为坐在四张长桌旁，桌子上方呈现上万只飘荡在半空的蜡烛，把礼堂照得透亮。四张桌子上摆着熠熠闪光的金盘和高脚酒杯，礼堂上首的台子上另摆着一张长桌，那是教师们的席位。麦格教授把一年级新生带到那边，让他们面对全体高年级学生排成一排，教师们在他们背后。烛光摇曳，几百张注视着他们的面孔像一盏盏苍白的灯笼，幽灵们也夹杂在学生们当中，闪着朦胧的荧光。哈利为避开他们的目光，便抬头朝上看，只见天鹅绒般漆黑的天花板上闪烁着点点星光。他听见赫敏在小声说， 这里施过魔法，看起来跟外边的天空一样，我在霍格沃茨一段校史里读到过。 很难相信那上边真有天花板，也很难相信礼堂不是露天的。麦格教授在一年级新生面前轻轻放了一个四角凳，哈利连忙收回了目光。麦格教授又往凳子上放了一顶尖顶巫师帽，帽子打着补丁，磨得很旧，而且脏极了。佩妮姨妈绝不会让这样的东西进家门。说不定他们要用这顶帽子变出一只兔子吧，哈利想入非非，大概就是这类事吧。他发现礼堂里的人都在盯着这顶帽子，于是他也盯着它。有那么几秒钟，礼堂里鸦雀无声，接着帽子扭动了，裂开了一道宽宽的缝，像一张嘴，帽子开始唱了起来。 你们也许觉得我不算漂亮，但千万不要以貌取人。如果你们能找到比我更漂亮的帽子，我可以把自己吃掉。你们可以让你们的圆顶礼帽乌黑油亮，让你们的高顶丝帽光滑挺阔。我可是霍格沃茨的分院帽，自然比你们的帽子高超出众。你们头脑里隐藏的任何念头都躲不过分院帽的金睛火眼，戴上它试一下吧，我会告诉你们应该分到哪一所学院。你也许属于格兰芬多，那里有埋藏在心底的勇敢，他们的胆识、气魄和侠义使格兰芬多出类拔萃。你也许属于赫奇帕奇，那里的人正直忠诚，赫奇帕奇的学子们坚韧诚实，不畏惧艰辛的劳动。如果你头脑精明，或许会进智慧的老拉文克劳，那些睿智博学的人总会在那里遇见他们的同道。也许你会进斯莱特林，在这里交上真正的朋友，但那些狡诈阴险之辈会不惜一切手段去达到他们的目的。 来，带上我吧，不必害怕，千万不要惊慌失措。在我的手里，尽管我一只手也没有，你绝对安全，因为我是一定会思想的魔帽。 帽子唱完歌后，全场掌声雷动。帽子向四张餐桌一一鞠躬行礼，随后就静止不动了。 看来我们只要戴上这顶帽子就可以了， 罗恩悄悄对哈利说。 我要把弗雷德杀掉，听他说的像是要跟巨怪搏斗似的。 哈利淡淡的一笑，当然戴帽子要比来一段咒语好多了，但他还是不希望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戴，看来这顶帽子的要求高了一些。哈利觉得自己没有那份勇气和机灵劲儿，或其他任何优点。如果帽子提出有一所专门让优柔寡断的人进的学院，那倒是对他最合适的地方。这时麦格教授朝前走了几步，手里拿着一卷羊皮纸。 我现在叫到谁的名字，谁就戴上帽子坐到凳子上听候分院。 他说。 汉娜·艾伯。 一个面色红润梳着两条金色发辫的小姑娘跌跌撞撞地走出队列，戴上帽子，帽子刚好遮住他的眼睛。他坐了下来，片刻停顿之后， 哈奇帕奇， 帽子喊道。右边一桌的人向汉娜鼓掌欢呼，欢迎他在他们那一桌就坐。哈利看见胖修士幽灵也高兴地向他挥手致意。 苏珊·伯恩斯， 哈奇帕奇， 帽子又喊道。苏珊飞快地跑到汉娜身边坐下。 泰瑞·布特， 拉文克劳。 这次左边第二桌拍手鼓掌。当泰瑞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时，有几名拉文克劳的学生站起来和他握手。曼蒂·布洛赫也分到了拉文克劳，拉文德·布朗则成了格兰芬多的第一位新生。左边最远的一张餐桌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。哈利看见罗恩的一对孪生哥哥发出了嘘声。接着米里森·博斯德成为斯莱特林的新生。也许哈利听多了关于斯莱特林的议论，总觉得这些人看起来不讨人喜欢，但这可能是他的错觉吧。他现在开始感到特别不舒服，他会想起在小学上体育课时分组的事，总是跳到最后剩他一个人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好，而是因为谁也不想让达利认为他们喜欢他。 贾斯廷·芬列里， 哈奇帕奇。 哈利发现有时帽子立刻就会喊出学院的名字，但另一些时候会花一些时间才做出决定。比如排在哈利旁边的那个浅茶色头发的男孩西莫·斐尼甘，就在凳子上几乎坐了整整一分钟，帽子才宣布他被分到格兰芬多。 赫敏·格兰杰， 赫敏几乎是跑着奔到凳子跟前，急急忙忙把帽子扣到头上。 格兰芬多， 帽子喊道。罗恩哼了一声，当你非常紧张的时候就会生出许多可怕的想法，哈利也是一样。他突然想到，万一帽子根本就不挑选他会怎么样呢？如果帽子扣在头上盖住他的眼睛好长时间，最后还是麦格教授把帽子从他头上拽下来，然后说明白这是搞错了，要他最好还是坐火车回去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叫到那个总丢失蟾蜍的男孩纳威·隆巴顿的名字时，他在朝凳子跑的路上摔了一跤。帽子用了好长时间才对纳威做出决定。当帽子最后喊出 格兰芬多时， 纳威戴着帽子就跑掉了，最后不得不在一片哄笑声中又一溜小跑回来，把帽子还给了莫拉格·麦克道格。叫到马尔福的名字时，马尔福大模大样地走了过去，而且立刻如愿以偿。帽子几乎刚碰到他的头就尖叫道， 斯莱特林。 马尔福前去和他的朋友克拉布与高尔会合，露出对自己很满意的样子。这时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，莫恩、诺特、 帕金森，之后是佩蒂尔孪生姐妹，然后是莎莉安波克斯，最后总算轮到 哈利波特。 当哈利朝前走去时，餐厅里突然发出一阵嗡嗡低语，像小火苗的嘶嘶响声。 波特，他是在叫波特吗？ 是那个哈利波特吗？ 在帽子就要扣到头上遮住视线时，哈利看到餐厅里人头攒动，人人引颈而望，希望看清他的模样，接着就是帽子里的黑暗世界和等待。他听到耳边一个细微的声音说， 难，非常难，看得出很有勇气，心地也不坏，有天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不错，你有急于证明自己的强烈愿望，那么很有意思，我该把你分到哪里去呢？ 哈利紧紧抓住凳子边，心里想， 不去斯莱特林，不去斯莱特林， 不去斯莱特林，对吧？ 那个细微的声音问， 拿定主意了吗？你会成大器的，你知道，在你一念之间，斯莱特林会帮助你走向辉煌，这毫无疑问。不乐意？那好，既然你已经拿定主意，那就最好去格兰芬多吧。 哈利听见帽子向整个礼堂喊出了最后那个名字，他摘下帽子，两腿微微颤抖着走向格兰芬多那一桌。他入选了，而且没有被分到斯莱特林，这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，也使他几乎没有注意到自己竟获得了最响亮的欢呼喝彩。机长珀西站起来紧紧地跟他握手，维斯莱家的孪生兄弟大声喊道， 我们有波特了，我们有波特了。 哈利坐到他先前碰到的那个穿轮状咒领的幽灵对面，幽灵拍了拍他的手臂，使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刚刚跳进一桶冰水的可怕感觉。现在哈利总算可以好好看看高台上的主宾席了。海格坐在离他最近的角落，他捕捉到了哈利的目光，向他竖起大拇指。哈利咧嘴报以一笑。主宾席的中央，一把大金椅上坐着阿布斯·邓布利多。哈利一眼就认出了他的面孔，因为火车上在巧克力蛙的巫师画片上见过。整个餐厅里只有邓布利多的银发和幽灵们一样闪闪发光。哈利也同样认出了奇洛教授，那个他在破釜酒吧遇到的神经质的年轻人。他头上裹着一条很大的紫色围巾，显得很古怪。现在听候分配的只剩下三个人了。丽莎·杜平成了拉文克劳的新生，接着就轮到了罗恩。他这时脸色发青。哈利紧握双手放在桌下，一眨眼功夫，帽子就高喊道， 格兰芬多。 当罗恩一下子瘫倒在哈利旁边的座位上时，哈利跟其他人一起大声鼓掌。 很好，罗恩，太好了。 珀西·维斯莱越过哈利，用夸张的口吻说。这时剩下的最后一名新生布雷斯·沙比尼被分到了斯莱特林。麦格教授卷起羊皮纸，拿起分院帽离去了。